他刨的是啥咱也没看着，他抢啥咱也没看着，反正当时我就有一个什么感觉呢，这是母爱。 对， 哎，动物也有母爱， 这本能。 哎，本能。嗯，你说你刨出那好吃的你自己吃多好啊， 就是， 是不是，干啥不自己吃，完了都给孩子吃，是吧，那孩子在后边就跟着抢。嗯，我就感觉你看这个世界呀，这个人呐，动物啊，都是一样的。 见过这个燕子，大燕子喂小燕子喂食，见过吗？ 见过 啊，也是一样的哈。 那个大燕子叼虫回来了， 就是啊， 你一瞅那窝里那小燕子个个都张嘴哈， 等 着，完了他按个去喂去， 就他还不会喂错，一个一个喂哈。 你这都很有意思， 很神奇哈， 很神奇。嗯，所以那天呢，我就把老母鸡送到院子里头，哎，我就感兴趣啊，我就这么观察他们哈，就瞅他们特别有意思。 是， 哎，这么瞅着瞅着呢，唰就没了。哎，老母鸡也没了，小鸡仔也没了。嗯，哎呦，我说这眼睛盯着他们， 嗯， 就这么盯着他们就没了。嗯，我说他哪去了呢？你看，就当时那可真是叫迅雷不及掩耳，唰就没了， 特别突然。 哎，特别突然。哎呀，这怎么找也没有。 嗯， 我说这位不是眼睛花呀，我说眼瞅在那眼睛盯在那跑，怎么瞬间就没了？后来我就忽然想起来了。我说可能有啥东西来了， 哦，吓跑了， 哎，吓跑了， 哦， 是我在农村长大的，我知道这些关系， 哦， 啊，就是你像什么黄鼠狼子，啊，什么狐狸了，他们一看到这个，那肯定就得跑，哎，我就开始找，这四周啊，就怎么找也没有，哎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说是不是天上有啥来了？ 嗯， 我这么一抬头，你看，一个老鹰， 哎呦， 就在上边盘旋， 天敌来了哈， 哎，在上边盘旋， 嗯。 哎呀，当时我就非常惊讶，我说我咋不知道老鹰来呢？ 嗯， 你说他们怎么知道老鹰来？ 就是呢， 这就叫这个链条啊， 他就感应到了， 相生相克，一物降一物， 就是 自然平衡。 嗯， 哎，这就是这个关系。 对， 我不知道他知道。我说那小鸡仔儿，它是刚出壳啊。 嗯， 咱们人，你说有啥事儿得老实叫啊，这个。什么什么见着得跑， 嗯， 是吧，狼来了，那吃人，这你得跑，父母就都得教啊。我说他是谁教来的呀？ 就是 他刚出壳谁培训来的？ 嗯，他怎么教的？ 这怎么谁教他来的？ 就是，嗯， 他怎么老鹰在天上，我怎么不知道，他们能知道呢？再说他怎么跑得这么快呢？我没看着他跑啊。 如果这鹰要叫的话你也能听见啊。 就是他刷下就没了。你说他怎么跑的？这就叫本能， 就像你说的信息传递。 哎 哎， 你看这就是 这有一斤来了，这有害菌， 这就是全息论， 就撤退了。 哎，万物有灵。 对， 哎，我后来就观察哈，我就观察老鹰。哎，后来就飞走了， 飞走了。 他一看没了 啊， 我下边还有一个人，他不敢下来呀。 哦， 他就飞走了。飞走之后，我就开始找。我说老鹰都走了，你们都出来呀，你们跑哪去了？我就开始走。找，哎，这个时候他们也知道老鹰走了，就出来了， 出来了。 哎，他一动弹，我就看着了。 哦， 就那农村夹那个帐子，给我覆盖夹的帐子，一个空里头爬一个，一个空里爬一个。 哎呦， 那院子里头有草，哎，每一根草底下都爬好几个。 哦， 哎呦，我说，他不是刚出壳，他哪来的这些经验呢？ 他知道找掩体哈。 对呀，他知道怎么去把自己藏起来。 就是这样。 你说这不叫本能吗？ 这就是上天赋予的智慧。 对，你看，这个怎么能用科学来解释这个问题呢？ 就是啊， 是吧？你怎么能用科学来，解决这个问题呢？ 信息传递，它不是我们人能感受得到的，就像有些动物能预知地震一样，哈。 对， 嗯嗯。 那老鼠， 嗯， 就说那老鼠， 嗯， 我看一个报道啊，就那海啸，他说提前一个礼拜呀。那老鼠就都搬走了， 就是 好多小动物全搬走了， 嗯， 都知道再过几天就开始海啸了， 嗯， 就没病了， 嗯， 那他们怎么就都知道的呢？ 嗯，就是， 哎，这就是本能，是不是啊？我在农村那时候，我出来承包土地的时候， 嗯， 有一天啊，就外头下大雨，下大雨吧，就是我包那片地里边盖一个小房， 嗯， 我就在那个屋子里头啊，我就趴在窗户。我看到外边那雨下的，哎呀，那瓢泼的大雨啊！我是看着看着，我就发现一幕，让你

他一个亲属的孩子，一个小女孩就得阑尾炎了，急性阑尾炎，医院说必须马上手术，如果不手术就得穿孔， 坏死， 穿孔，穿孔，那个肠道里边的那些病菌进入腹腔， 对，那就麻烦了， 那整个腹腔感染， 腹膜炎了哈， 那就有生命的危险， 对，急腹症， 所以这个他们家呀，就非常的害怕，然后就到医院，孩子已经上了手术台了，你说这个刘普堂就听说了，你说他就往医院跑，那手术啊，他说阑尾不是没有用啊，他说千万能，你只要手术你就得防止感染，防止感染就得用抗生素，用抗生素就病菌就产生抗药性，完了有益菌就消灭了，因为我讲小白鼠那个故事嘛，医学做的实验，小白鼠用过一次抗生素免疫功能下降1亿倍，你说他都听明白了，他说你只要防止感染就必须用抗生素， 坚信不疑哈， 用抗生素孩子免疫功能就破坏了，然后吧阑尾炎好了以后他的病也多，就没法整了，谁愿意孩子做手术啊，那实在是没招了，你手术再好也不愿意做， 对， 那谁都知道说叫伤元气， 对， 手术伤元气，啥是元气，哪有人知道啥是元气呀，这就是我给说的那个，我给揭开的那个谜啊， 我也知道了， 是不是？真正的元气是第二基因组，是那个单细胞，是中医说那个有益菌正气阳气，把它伤了，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，所以谁敢伤呢？伤元气可怕在这儿呢，是吧？你把国防军消灭了，那不完了吗？你看中医在几千年前知道别伤元气别伤阳气，但是就是不知道到底啥是元气到底啥是阳气，你看，所以我这么一讲明白，这个刘普堂这个老师你说他就听明白了，就给落下来了，完了回到家以后吧，就父母就相信他了，因为他听过我讲，他不怀疑我说的是瞎编，他认为我说啥都是真的，然后他自己在咱们公司买的维生肽制剂，然后回去就给人家孩子吃，怎么吃啊都不管事儿，就越吃那阑尾越疼，越吃越疼，你说就给人家吃就心没底了，就问他，你说还吃不吃，就不愿回医院，结果呢吃了一天又去问他，还疼啊，还吃不吃，不愿回去，你看就这么一直让人吃啊，是的，是不是都能过来，我是这么认为的哈，说阑尾炎阑尾一疼就去手术，我认为这个不对，如果发现这个疼确诊是阑尾，用相生相克的办法，我认为多数人就过来了， 只要你别特别重哈， 如果 红了穿孔了， 如果马上就要穿孔，所以有些东西啊，不能一概而论， 对 啊， 说这个，所以一直强调不是100%， 说这个有益菌维生肽制剂是病菌病毒的天敌，是这么个问题，那就这样的例子啊，我经历的那就太多太多了，那事后有很多人告诉我，哎呀，至今我还没听到一个没手术就穿孔了，但是呢我可不能说保证都不能穿孔， 是 这话就不能说了， 这种风险， 就说有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， 对， 不能一概而论， 对， 就是人类啊拿自己的主观用所谓的科学去代替了自然法则啊，代替了自然规律，没有人知道我们人到底是怎么来的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，到底阴和阳是什么关系，就是阴阳，是吧，到底啥为阴啥为阳，所以我一直说中医伟大博大精深，那我的感受太深了，他也没看见到底啥是阳啊，他称为自然清气为阳，那自然清气到底是啥，那没有办法看见，没有个办法看见，他把这理论研究到这么透，那不叫伟大，那叫什么呢，那么结果呢，